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随感录五十九圣武。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，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，便再写在下面。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，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，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，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。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，便能发现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。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，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；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，我们却说他讲笑话；他们以为好的，我们说来却是坏的。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、国民文学，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，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、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，所以不会了解，不会同情，不会感应，甚至比我间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。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吗？也许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。是弹琴人吗？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。是发声器吗？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。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，所以不会相干。几位读者怕要生气，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寻他主义的人，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，你何以一笔抹杀？呵，这话也是真的。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吧，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，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不失无赖的和尚，从新的说吧，自然也有过几个人的，然而与中国历史忍不相干，因为历史结账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，却只能学粗人算账的四舍五入法门积笔整数。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，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，是刀与火，来了便是它的总名。火从北来便逃向南，刀从前来便退向后，一大堆流水账簿只有这一个模型。倘先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，刀与火也触目，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，奉献一个试法，称作圣武便好看了。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，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，邦说：嗟乎，大丈夫当如此也。羽说：彼可取而代也。羽要取什么呢？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。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，可是谁也想取，被取的是彼，取的是丈夫，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、受纳所。何谓如此？说起来话长，简单的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，微服、子女、玉帛罢了。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，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。大丈夫如此之后，欲望没有衰，身体却疲弊了，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，于是无法，只好求神仙，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，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。求了一通神仙，终于没有见，忽然有些疑惑了，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，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，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，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。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，互助共存的气息，在我们这单由我单想取彼，但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，实没有插足的余地，因此只需防那来了便够了。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， 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，牺牲了别的一切，用骨肉碰断了锋刃，血液浇灭了烟焰，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，便是新世纪的曙光。曙光在头上，不抬起头，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。随感录59，圣武结束。